的手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，只觉得暖暖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，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， 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像这个四十岁的年龄的时候，你就开始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孔子说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哈，你就开始慢慢的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就原来是想要的特别多啊，原来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什么都想要，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哈，应该是我的。但是你慢慢你会随着你的成长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不是你能驾驭的，这个是不属于你的。然后你慢慢发现，其实你能拥有的是很少的，而你就去珍惜你那拥有的那一份东西就够了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其实我觉得经典就像是我之前喜欢的一部动漫，叫做《七龙珠》。每当我想起《七龙珠》的时候，就像是一种情怀一样，它会激励着我，让我去不惜一切的努力去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。我觉得经典它就像是注入了一种能量，一种力量一样，去让我砥砺前行。 经典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记忆，老歌、老电影、老的故事。经典不是一时的，是永恒的，不管过几十年还是几百年，依旧流传的东西，那就是经典。 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，影响一代人的，像书、像电影、像音乐，还有好吃的，就好比辣条、袋铃、北冰洋、西游记、灌篮高手跟跳跳糖。说得很跳跃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挺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

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，记忆深埋那片心海。所谓纠缠，只是伤害，没有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。只是我还放不开对你太依赖，只是我还不能够释怀，只是我还放不开内心的阴霾，忘了曾经你把我出卖。一路走来，继续尘埃，爱是谁来还谁的债，决定醒来，多可伤害，而命运 怎么就离开？怎么？

能为你豁出去，千夫所指里，谁理登不登对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，几多对，行到几多精髓，能撑下去，竭力也要为爱尽碎，抱紧一生美功。以幸福包围泥泉奔流，牵着手，怀着勇气，挚爱得永久。几多对，持续爱到几多岁，不公义，如何做世界之最？千夫所指里，谁理登不登对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。能撑下去，竭力也要为爱尽碎，抱紧一生美歌曲。几多对，持续爱到几多岁，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， 我想跟他说一句，是说

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原来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、哦哦，以后明天深夜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原来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、哦哦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、哦哦，以后明天的深夜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情深者，便爱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、哦哦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 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，准备出发。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，是以。